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五，首先带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下午本市呢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大家外出还是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所以体感呢比较舒适。中午前后体感呢是有点闷热，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山区及浅山区地质风险仍然比较高，还是提示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外出，要远离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谨防地质灾害。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另外，明后天双休日的天气，本市也是阴雨天气，其中周六夜间到周日上午降雨呢相对明显，累计雨量可达中雨，也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并且注意防雷避雨。在气温方面，双休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大概在28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左右，早晚体感比较舒适，白天依然是比较闷热，户外活动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今天在科创在线的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商务部表示支持家电、医药、汽车等专业化物流发展；电信业务收入增长动力足；小米公开仿生4足机器人；科学家研发出了新型手术胶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带大家盘点最新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的通知，其中提出发展商贸物流新业态新模式，鼓励批发、零售、电商、餐饮、进出口等商贸服务企业与物流企业深化合作，优化业务流程和渠道管理，促进自营物流与第三方物流协同发展。那么推广共同配送、集中配送、统一配送、分时配送和夜间配送等集约化的配送模式，完善前置仓配送、门店配送、即时配送、网定的这个去店取，也就是说您在网上订货然后到店去取货，以及自助提货等末端的配送模式。总之模式是非常的多样化。那么支持家电、医药、汽车、大宗商品和再生资源回收等专业化物流的发展。的确现在大家能够感觉到我们物流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可能您昨天买一个东西第二天或者甚至当天有可能就收到。那么在我们一会儿科创面对面访谈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做的就是云仓储智能存储物流相关的创业创新。那么也是依托现在这种电商的飞速发展，相关的配套比如说存储啊、配送啊等等也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好，说完了物流专业化的发展，我们再来关注电信业务。工信部日前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电信业务收入增速逐月提升。上半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533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较一季度提高2.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已达 3.65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1.66 亿户。那么从收入结构来看，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一马当先。上半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1294亿元，同比增长12.6%。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033亿GB，同比增长38.6%，实现连续四个月提速增长。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居家隔离、远程办公等生活方式也逐步普及，个人端固网需求也增加了。上半年，100Mbps 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4.66亿户，占总用户数的91.5%。同时，娱乐休闲、公共服务、出行建议等移动互联网应用进一步拓展，随之带来相应的电信业务收入。另外，新兴业务收入呢也是增势突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 IPTV、 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业务，上半年共完成新兴业务收入1145亿元，同比增长27%，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15.2%，也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云数据和云计算和大数据收入呢，同比增速也分别达到了96.7%和31.3%。专家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那么，在“十四五”规划将数字经济作为近年来发展重点之一的背景下，通信业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增加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加紧部署 5G 网络，以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为主的两大区域引领全国电信业发展。未来通信业的不断升级还将带动智能制造、人车路云协同、物联网、智慧城市等场景发展，最终形成一张网、多场景、智慧互联的通信新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小米，咱不说刚刚发布的新手机机型，我们来看看小米研发的机器人。日前呢，小米首款仿生四足机器人 CyberDog 正式亮相了。小米表示会将该研发成果向全球开源，并设立小米机器人实验室。据了解， CyberDog 搭载了高精度环境感知系统，全身呢具有11个高精度传感器，包括触摸传感器、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等等，可以主动探测外部的细微变化，衍生更符合生物直觉的交互功能，以及环境感知和分析能力。CyberDog 还内置了超感视觉探知系统，可以实现自主识别跟随、CLAM 建图和导航避障等功能。另外，它还搭载了小米自研高性能的伺服电机，可以提供最大输出扭矩、最大转速以及每秒3.2米的最快行走速度，帮助 CyberDog 完成各类高速运动以及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此外，还具备丰富的外设扩展能力，拥有3个 Type-C 和1个 HDMI 接口，可以外接探照灯、全景相机、运动相机、激光雷达等多种扩展设备，从而覆盖更多的应用场景。根据小米方面的介绍，用户呢可以通过语音、遥控器、手机等多种方式来操控它，并且可以通过铁蛋铁蛋唤醒词向 CyberDog 下达指令。这个名字也是很好记，很有趣啊，铁蛋铁蛋。值得一提的是， CyberDog 中的部分算法源于开源社区，那么小米也将设立小米开源社区，通过开源的方式陆续将其中一些成果和更多的开发者共享，同时还将设立小米机器人实验室，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两条最新科创资讯。目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新型手术胶水，可以在15秒内完成止血。该研发团队人员介绍，目前在医疗领域常用的止血材料呢，需要几分钟才能起作用。当流血过多的时候呢，这些材料往往难以起到它们的实质作用，因此业界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止血方法。在受到一种名为藤壶的动物的启发之后，科学家们研制出了这种胶水。据了解，藤壶呢是一种附着于海边岩石上的有着石灰质外壳的节肢动物，常常形成密集的群落生活， 研发团队表示，即便皮肤表面被血液覆盖，那么这种胶水呢也可以粘附在皮肤上，并且可以在15秒内形成紧密的密封层，起到止血的作用。据了解，研发团队计划在较大的伤口上测试这种胶水，来证明它在外伤治疗时的有效性能。近日，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也设计出了一种微型电池，它的能量密度呢是当前最先进微型电池的4倍。根据研发团队介绍，这种微型电池重量很轻，和2粒大米的重量相同。哎呀，真的是2粒大米，大家想想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重量。但是它的能量和功率密度却远远超过同尺寸的电池。研发团队表示，为了保证电池发挥作用，需要避免它受到冲击和损坏，增加保护外壳呢是传统的解决方法，但这往往涉及到了增加重量和体积。对此，团队采用新设计方式，是开发出一种密度更高的阴极材料。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微型电池未来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场景，比如包括微型飞行机器人、可穿戴设备、还有医疗植入物、无线设备等等。总之，新的一些材料的出现可以有更好的、更多的领域得以施展和应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如今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那相配套的仓储物流其实也有了一个突破。今天节目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王世宇。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一家 AI 与边缘计算技术驱动的技术型科技公司，他们希望为电商提供智能仓储、一键代发、退货管理等优质的电商物流服务。而王世宇本人呢，是芯片领域的研究型人才。那么为什么开始把目光聚焦在智能云仓、自动化仓储平台这个领域？在创业创新路上，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有着怎样的感悟和收获？那么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世宇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王总您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您好，您好，大家好。 您本身学习背景是什么？就为什么关注了这样一个领域？ 我本人是学芯片的，我是大概2007年研究生毕业，然后我学的是微电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呢，我主要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芯片，就是嵌入式处理器来展开的。然后我们做的主要的业务方向呢，其实就是工业。在跟您采访之前，我在想的时候，我还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大概在几年前吧，当时是我印象中是国家第一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起啊，当时我就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啊，我终于找到一个可能能让我干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就是为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而去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吧， 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哈， 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因为我觉得当时就觉得非常热血啊，非常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在不断的再去做类似事情的时候，也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也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有整个制造环境的问题，也可能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啊，市场上的问题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你在不断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机会和前景的也不断的明朗化，去让更多的资源去流向制造业吧，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也会就觉得越干越有劲儿去想做这样的一些事。 就是当初目标的提出可能给您打了一针强心针，觉得啊、哦、我有用武之地了，但是目标提出到真正一步一步落实，它是需要时间，然后需要整个大的这个市场的转向，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 过程， 对，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所以可能也需要等待这样的机遇。但是您提到您是学芯片的，然后2007年研究生毕业，我特别，其实我在想芯片人才现在是国家最短缺的人才，尤其这一两年，您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想到要创业了吗？还是其实一直是在公司当中比如说积累了一段时间才有想到了自己去创业呢？ 我是先到了一个芯片的外企，因为其实当时在我毕业的时候呢，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芯片的公司，那国内的芯片公司基本上都是以制造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比如说中芯国际啊，或者一些封装厂啊、这样的一些制造型的企业， 就是设计研发还是空白？ 对，基本上是空白，有一些，但是也都是一些外企背景的一些研发的低端 house， 就设计公司。然后我毕业以后的话，我去的是，就是当时就目前也是，就是全球最大的模拟芯片或者说工业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厂家，是美国的德州仪器，是去的是德州仪器的这种，因为德州仪器当时是没有，国内是没有研发的，所以我们做的是德州仪器的这个芯片的应用与它的这种技术的合作方吧，也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机构。那我们在跟德州仪器在跟他一起在国内去推广工业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体会工业场景与这种芯片的这种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去寻找这样的一些产业机会。然后大概到了2011年左右，到那个时候我才是第一次出来创业。 之前一直是在做这种技术和市场的对接，想办法把这种技术成果然后跟市场上找到一些相应的机会，其实做了大概4年的时间。在2011年的时候是首次出来创业，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或者一个动力觉得哦，我要出来自己做一番事儿？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从最早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想着去做一些事情。就包括我跟我们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就我们学芯片的这些人吧，他为什么会选择芯片专业？那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同学，我就问他，就说如果你知道在我们毕业之后的这种2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互联网这么火， 你会去选互联网吗？ 对，我会问他这个问题。当然我问了非常多我的同学，我的这个学芯片的这样的同学，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都是我不会。 还是会做最初的选择。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选这个专业，可能大部分选这个专业的人都是自己选的，都不是父母帮着选。然后我们就是当时可能在我们宿舍里的这些同学们，我们是没有电视的，我们也都没有什么这种用电的设备啊。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从垃圾箱里面捡回来一台黑白的电视，然后把它修好，然后放在宿舍里看。别的宿舍都没有电视，所有的宿舍没有电视，然后我们自己从垃圾箱里捡回来一个电视，把它修好，然后在那看， 很有成就感。 然后，对，所以我们其实从根底下，我们是就包括我自己在想呢，我为什么去创业的这件事，我觉得我们从根里面还是想做一件事情，做一个东西出来，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这个东西，摆在眼前，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然后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带来一些就好处。这是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专业这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是吧？ 就是希望能够出现从无到有，或者是从差变好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是经由我的手来实现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创业的一个初衷。那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去做，去创造，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还能够再能为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能够找到它的用武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 2011年第一次进行创业，到现在其实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如果从以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速度来讲，其实10年也算是一个创业老兵了。那能不能也分享一下这10年过程当中，创业过程当中，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包括我们现在最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想要去完成智能仓储的这样一个系统平台？ OK， 我们这个事情是大概是从去年的九月份正式启动的， 嗯， 然后到现在吧，我们大概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然后之前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最早的经历是和芯片有关嘛，那芯片呢，其实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它是属于非常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它是就是就跟你那个盖房子需要买砖一样，它是属于一个非常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配件。 嗯， 那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行业，那几乎用电的这样的用就是需要就是跟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都接触过了。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是什么。 嗯， 那我们自己做创业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过做，比如说做智能交通，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一些，比如智慧教室的搭建啊，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还在做智慧手术室啊，类似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项目，智能的这种产品。 嗯， 然后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和这个就是教育内容相关的，不是就建智慧教室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教具。 嗯， 然后这些教具也现在目前也在我们可能全国超过100所高校里面，作为大学生的这种创新教育课程也都在去用了。那这也是我们之前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就是你发现了做了很多的事情呢，其实看啊，就除了你要做出一件东西这件事情以外，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闭环，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把它做完，你把它做一个闭环的这件事情以外的话，我觉得选择方向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可能这件事情你爱好或者你会做，你就只要去做。可能更多的呢，你需要去综合考虑很多事情，就是包括发展方向，包括机会，包括商业价值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你去做它，哎，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 嗯，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方向。 方向选对了，然后再去发力，这个其实就更有目标性，然后效率也会更高。而且刚才听王总这么介绍，十年的时间，其实依托你们最好的这个专业背景，提供上游材料这样一个背景，可以和很多行业进行对接，而且也更多的了解不同行业他们实际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创业成果，去年因为看好了这个智能仓储升级这么一个事儿，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把目前的这个目标和发力点放在了做智能仓储系统平台这样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研发创新团队吗？公司的人员构成又是什么样？都是像您一样学芯片出身的吗？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7个人。 嗯， 然后我们有三个人是芯片专业的，还有一些做市场啊，包括做一些整个行业分析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创始人是清华的金融系的这个硕士。 嗯， 他对整个市场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对我们团队有非常好的这种帮助的。 那您在这个企业当中作为 CEO， 您觉得您主要负责的这个角色和负责的事情是哪一部分？ 其实都在做了，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市场活动，一些投融资的活动啊，然后一些路演啊，一些这个产品宣传，包括跟客户的一些接触啊，这个我们在做。 嗯， 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写一些代码，然后也在做一些设计，那这个都是 从前期的产品研发设计到中间的这种推广，然后到后续的这个市场，其实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然后都得亲力亲为。那么十年的创业路，感觉是不是这一路走过来您最大的收获，或者说是对于后来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创业创新从李克强总理提出双创目标，现在整个市场呢，都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好的这种创新的想法，还有包括真正能够实际转化的一些成果，当然也是就像您之前说到的，我们更多往实体经济方面去助力这样的一个转型。大的趋势下，对于那些未来想要继续创业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作为过来人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坚持， 嗯， 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判断到了一个方向啊，就是还是要坚持，就不能说是，干两天或者是干，两个月， 嗯， 然后 看不到成果， 重要了，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前提是你能判断 对一个方向，就是你能确定你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嗯，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对坚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吧。然后第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学习的状态，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学芯片的嘛， 嗯， 但是我现在在做的很多的事情，那都不是和芯片有关系的，不是和芯片设计，和我之前学的，比如说量子力学、半导体物理，跟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嗯， 那你遇到不会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的话，你要怎么做呢？就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嗯， 去学习你要做的事情，然后其实可能学习并不是很难，可能你只需要踏下心来去做，你可能就能学会， 嗯， 就包括去年我们在五月四号青年节，当时B 站发了一个后浪的视频 啊， 我对那个视频也是非常热血沸腾的。我觉得这个视频不是给年轻人看的，因为年轻人呢可能就刚就在大学在上大学的孩子看不懂， 是给前浪看的， 是可能是给可能还有点劲儿的前浪，还没有被拍在沙滩上的前浪看的， 激发大家。 就是所以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也是，就是要学，要不断的学， 嗯， 不要被一个问题所阻挠了，阻挡在你前面了。这个前面有个问题，我不会，我没有接触过，我就被它挡住了， 嗯， 那你就去想办法解决它就行， 嗯， 你找到了问题，是你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做了一半了嘛，要一直不停的去学， 嗯， 所以第三呢，就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因为很多人其实。比如说失败或者没坚持住，那可能更重要的不是说他的能力问题或者他的什么位置问题，他的那个方向问题， 嗯， 可能更多的是他的心态，他可能会被一些事情去干扰了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保持一个乐观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这三点是您作为一个创业老兵给大家的建议，而且我们也听得出来，其实，这个学习能力，不管是在大学当中学各种专业课也好，还是说进入到社会当中，在企业当中进行历练和学习也好，还是说像您一样走在自己创业路上，遇到困难，然后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学习能力。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王世宇王总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你们的创业理念和创业故事，谢谢王总。 谢谢您，谢谢大家。 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内容就是这样，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和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呢有一定的关联。这些年大家可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制定，那么新能源车这个产业发展的是越来越红火了。当然以新能源汽车为依托，相关的一些包括电池啊，包括充电啊等等配套的产业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现在的充电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效了。您在去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销售员会说啊，续航里程是什么样啊，然后我们包括在多长时间之内就能充到80%的电量啊等等。那大家一直都是关注的是这个给电池充电的一些领域，那么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补电方式也正在兴起。比如说可能熟悉市场的朋友知道，像有一些品牌的汽车哈，新能源车它可以实现整个电池的换电技术。总之围绕新能源车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新技术新亮点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中。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科创项目的嘉宾就是北京森川新动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熊先泽，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 大家好，我是熊先泽。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森川新动科技有限公司呢，是专门致力于研发新能源电动汽车实时补电系统以及移动电源共享换电和相关配套技术的一家高科技企业。那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的名词哈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概念也好，能不能先请熊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针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实时补电以及移动电源共享换电，那这个到底这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界定一下，或者描述一下这个场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吗？ 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个换电基础上，但是我们这换电呢跟咱们这个整体换电是有很大区别。咱们现在的换电模式是整体换电。为什么要整体换电？首先是这个电池，咱们电池是属于单向性，不具备实时的边走边充的功能， 就是一边走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在一个放电的过程了，是吧？ 走就是放电，然后呢，我们通过移动电源给这个动电进行补电。当然，目前的换电方式呢，只能作为整体换电。原因在哪儿呢？咱们这个动电池都属于单向性，进的时候不能出，出的时候不能进，这样的话就不能实时给它补电。研发的这套产品，可以具备双向性。也就是说，我们车在行驶中，通过移动电源可以给我们的动力电池进行补电。 区分了以往的一些技术，就是以往您说到了像这种动力电池，它本身是一个单向放电的过程，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就是单向放电，直到这个电都用完了，那我们就需要去找移动充电桩去进行充电，然后让它在蓄满电量之后继续来工作，实现这样一个循环。那您的企业想要实现的技术突破又是什么呢？ 咱们可以考虑我们的手机。手机咱们现在使用过程中，很多人呢通过这移动电源给这个手机电池进行补电， 就我们说的充电宝， 对， 是吧？ 对。但是呢，其实原则上讲，咱们手机呢其实说用这个移动电源，就是咱们充电宝给它充电时候是有危险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在边打电话边充的时候，这个过程是这个逆向过程。因为说电子一般咱们都知道是从这个有这个固定流向的 正极负极之类的， 对对对，这样双向的，这种双向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它不安全。但是我们公司呢解决了这个动力电池的一个双向性，就相当于什么说呢，我们喝水的杯子是属于单口，我们喝的时候呢就不能往里头添水，当我们喝完后才能继续往这个杯里储水再继续喝。动电池呢相当于是双性的，既有进水口又有出水口，出水时候就相当于我们用电的时候，我们通过移动电源呢往另一个进水口进行补电， 就完成了什么呢？这个动电池一个双向性，有出有进，同时进行。 但是在这儿，我们也需要再回到这个产业，目前发展的一个情况，也想请您再谈谈您个人的看法，因为现在哈，依托新能源车有很多种说法，比如大家会说，哎呀，说这个快充更好啊，还是换电池更好？那针对这一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所以这两种模式呢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比如说，可能我们家确实没有办法安充电桩啊，可能我平时并不是两点一线这么简单的一种工作的这个状态，我可能会去很多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在充电不方便的情况下，可能我会主动选择用换电的方式，是整个电池都换。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两种方式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我想听听熊总，您对这两种方式您个人是怎么看的，您的见解？ 其实呢，国家对这个新能源发展来说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位，作为咱们中国在这个新能源上，其实把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作为咱们动力强国的一个战略方向。发展这个电动汽车呢，是咱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战略。但是呢，现在有就充电来说，有两种方式。有充电，有换电。充电好还是换电好，各有说法。从我个人来，就是对这个行业来说啊，早先期间，最早时候，这个咱们有这个国内是以充电为主。为什么以充电为主呢？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充电方式呢？因为是当时受咱们这个车辆限制吧。因为说那时候车比较少，建充电桩呢不会太困难。随着车的越来越多，所以说充电桩的这个建设呢是逐步加大。但是呢，对用户来说，用户考虑是这个用户出行的方便。咱们说坐充，就是我们都是这个充电方式，一般是我们等待式充电。即便快充，它也需要慢则的话，也需要半小时，快15分钟。但这个时间呢，其实说对于我们这个用户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得规划好，我充电这点时间，我再干点啥，是吧？现在效率要求这么高。 对。 您也提到说，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最早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没有那么高，那我们相应的一些配套设施，这些充电桩呢看起来还够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新能源车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啊，我们在这个街面路上跑的，大家也可以感觉得到，可能十辆里面有那么两三辆都是新能源车。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逐渐提高之后，它相应的对于充电桩这样的配套建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一个是数量上的要求，另外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充电时间上面的这个规划和要求。那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个时间成本怎么来折算，可能也是很多人选择是不是要用这种充电的方式，大家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量。 是的 啊，这是它的一个优缺点。而因为它首先先入为主的是以这种充电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的，那么随着最早的这种充电方式慢慢到现在有一些市场上的补充，比如说这种换电的方式，因为我也了解过这种换电就是你整个电池来更换，比如说我这块电池啊，我现在这个走到快没有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电话或者是在手机的 APP 上，我去选择这个换电服务，那么可能多长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个最近的配送点的人给你把一块新的电池拿过来啊，然后给你换电，那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换电呢，是其实说它在一个就是固定点建换电站，等车快没电的时候，然后车开到换电地点去换电， 不是给你提供上门服务，是你要去这个换电站去换的。 咱们动力电池这个体量是很就是比较大的， 因 为咱们四轮之间的那个空间，底盘的四轮之间的空间是放动电池的，所以说想要配送形式去换，这种方式是不可取。 就是它不像您买一个什么小的这个生活用品是吧，这个电池个头比较大，然后也比较重， 对， 所以人为的这样的配送可能难度比较大点， 对， 是需要您开到换电站去换的。 对，其实这个换电方式呢，其实说对单一车型还可以解决一下，但是说咱们目前的这个车型种类是比较繁多的，不可能一个换电站拥有对应的电池，所有的车的对应电池都有，所以说这样不利于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某品牌来说，在这个某个城市建了一些换电站，但是呢，它的品牌的这个电池呢，只对应它的某一型车，来说进行更换，不能对所有。 就是它针对性和指向性比较单一。 对，其实我们在开车时候不可能等到这个电量达到我们极限的时候，没有电的极限的时候再去更换，往往是剩了很多电量，比如说剩15%、20%，甚至说30%的时候，我因为要跑长途，这时候我必须换电去了。 或者是有里程焦虑的朋友，可能就还剩挺多电量的时候，总觉得不踏实，所以我想赶紧换。 是的，这个目前来换电是针对咱们的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它这个要求是我车跑人不跑，所以说它对这个里程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新能源车的出租车行业可能用换电的方式会更好规范一些，或者是更好实行一下。那在您看来，这两种方式好像都有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是的。 那么我们针对现在新能源车市场的这种兴起和红火，那有很多人都在对于电池这块，比如说有更多的关注度，包括其实国家从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电池一定是新能源车的上游这个产业，对吧？它只有一个电池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电量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能也好，然后它的这种消耗能够减到更低，才能让新能源车整个行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也想追问一下熊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动力电池这个领域的？ 这个是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项目是做无人机的一个项目，我们想让这个无人机长航，但是呢怎么长航呢，就需要补电。补电怎么补，我们当时是采用是无线技术。最早咱们中国原先手机上面有一个叫做非接触充电，但是呢非接触充电其实是这个距离非常短，然后国外的这个无线充电方式也在慢慢的就是兴起。2016年的时候，国外的这个无线充电能达到1到2米。所以说当时，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实时补电的时候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动物电池的问题。动物电是双向性，必须它在飞行的时候还能给它补进去，这时候要求是我电池既能同时的充同时的放，这样才能对接之后，我们才对接我们这个移动电源给它进行这个实时的补电。 您说的达到1到2米是指它的高度还是距离？ 高度 、就是 无人机飞的高度 啊，就是在无人机飞的高度1到2米这个范围内，我们是可以实现给它充电的。 对，通过无线方式。包括后期的这个宝马原先是在这个路面上就是搭建这个磁感应线圈进行这个无线的给电动汽车进行补电，但它的方式是还是等待式的。 就是我把车停在一个地方，你看起来没有任何外界的这种电源，但其实它是靠这种外界的这种电磁感应然后给这个车来充电。 是的， 但是等待式。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和技术。那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您最开始这个项目是针对无人机的。 对。 但无人机我们知道它体量很小啊，它需要的电量可能也很小，它的续航也不像实际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它要求那么的高哈。比如说我们消费者肯定会想，我这车走在路上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给它提供动力。那么从无人机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汽车动力电池的这种转换，是不是难度也很大？ 其实这个难度反而降低了。 为什么？ 以前是有那个无线的，现在我们通过有线，有线就不存在电量的一个消耗问题，因为无线在传输过程中，由于这个空气的这个湿度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杂质啊等等一些原因吧，就是干扰了这个我们电的一个传输，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衰减的电量比较大。要是通过有线的话，这样的衰减会减小。 电动车的电池是一边在放电，同时还能实现充电。那我理解，是不是它要汽车上要带一个给它充电的一个装置啊？ 对，带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移动电源。 嗯， 我们可以就是通过移动电源实时的给这个动力电池补电。当移动电源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我们设置的换电站进行更换就行了。 更换的是移动电源。 对，更换移动电源，动力电池不变。移动电源更换呢，非常快捷，10万秒钟。它的体量也不是很大，大约有一个高度在30厘米，宽度在10多厘米这么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理解，比如说就是在给这个新能源车的电池随身配了一个可以更换的充电宝。 对，这个关键技术呢，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动力电池，动力电池的双向性。 如果说现在说我们拿移动电源给任何车来充电的话，这种很危险。 所以它还有一个相配套的，必须是双向性的这种电池， 对，就是， 才能实现移动电源的这种充电方式。 对， 嗯，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电池，就是我们这个核心技术，专利是在2017年和2016年。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您说到了之前是从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引发了这样的想法。那大概是在哪一年我们开始进军电动汽车供电领域？然后当时为什么看好了这个赛道？ 这个我们当时做无人机项目是在2015年， 嗯， 但是呢，作为一个无人机来说，运用群体是有局限性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这套技术用在车辆上，因为当时这个咱们电动汽车是一个一个正式的辅导那个辅助和这个 属于产业初期， 产业初期， 啊，刚刚发展起来， 刚刚发展起来，也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发展吧。当时的这个痛点问题也很明显，然后我们这套技术呢正好切合了这个痛点的解决方案。 嗯 嗯，可以解决，一是解决了这个车企的动电池成本问题，因为现在为了满足用户的体验，也就是说为了随着里程的不断加入而把这个动电池的体量越做越大。 嗯， 从原先从这个咱们的100公里的这个车做到500公里，这样它动力电池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开过油车的不需要考虑这个里程，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加油时间非常短暂，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作为我们电动汽车的用户来说，你出行要考虑东西很多，比如出行的电量，在哪充电，充多长时间，有没有充电桩，低温环境怎么充。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在部队时候有了这个想法。 嗯 啊，我在部队从业了有28年的经历，原先在这个研究所和这个院校都工作过， 嗯， 担任过项目总师和这个教研室主任， 嗯， 也取得一些咱们军队的一些奖项。 等于说您之前在部队的这个工作背景其实也是跟这种科技创新是有关系的。 是的。 嗯，那当时主要是做这种科技创新的一些成果的这个技术研发，还有包括您说还有教学的工作是吗？ 是的。 嗯嗯，那主要是哪个行业和哪个领域呢？ 最早我们是在这个空军仿真技术研究所做这个飞行仿真。 嗯嗯嗯， 做了很多的机型吧，然后呢，我们又在教学的岗位也担任了一些教学任务， 嗯， 也做了一些就是模拟的项目和一些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些型号的一些项目。 部队当中的这种理工类的技术人员， 对，我们一直在就是在这个技术行业上就是耕耘多少年吧。 嗯，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功底在这儿，然后也有一些之前在部队的一些研究的心得。那么后来转业之后想到了要成立一家公司，开始自己创业。 嗯， 那刚才熊总也谈到了，从2015年开始呢，其实已经关注到电动车动力系统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也希望在这方面呢能做很多的新的尝试，依托我们之前的一些技术优势。那么目标确定之后，针对这个目标，我们是投入了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做这方面的科技创新？比如说咱们团队的人员构成啊，大概是个什么样，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是主要是以硕博生为主。 嗯 我们这个团队目前是占比关系是硕博，特别是博士博士后占比我们团队的60%。 嗯，就是高学历人才比较多。 对。 那都是哪些领域的呢？ 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有控制专业的，有发动机专业的，有数据专业的， 嗯， 就是我们这个还有通讯专业的。 嗯，这些专业当中的一些学历比较高的人员然后聚集在一起。 对， 对， 那把这个团队的目标确定之后，那这些技术研发人员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用了多久要实现我们的这种技术革新？ 我们是从2015年从无人机开始往这个电动汽车上转，真正到这个我们原理样机出来用了大约是1.5年的时间。 嗯 啊，那时候我们也是比较那时候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艰苦， 就是研发的这个条件比较艰苦。 因为大家都是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工作，利用的休息时间、节假日，还有一些就是零零碎的时间、挤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嗯，等于是业余时间，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的一个这个方向或者是爱好，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投入的时间精力 还是比较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我们通常加班的话能加到一两点钟， 嗯， 然后天热的时候，因为我们环境有限，那时候环境非常有限，没有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然后利用自己的宿舍，搭建平台，有时候做这个测试的时候，连续好几天时间，然后我们用那个，为了保证这个我们这个持续在工作的，我们用负载代替了这个发动机，负载的散热非常高，但是呢，我们就是用一个电风扇直吹负载，不吹我们个人，那时候夏天特别热呀。 是为了让他降温， 他降温 顾不上自己。 对， 嗯。 然后我们几个都是大小伙子，包括我们有个师兄，然后我们几个反正有五六个人，然后开始，谁这个有时间的话，谁就先去离着机器近一点，然后保证这个安全性。对。 那么大概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最终的样机出来了。 对，原理样机出来了。 原理样机，那接下来还要做哪些工作？ 在我去年我们就开始做，就是进行了一个样机的。一个生产和这个测试。去年的11月份，我们的原理样机，就是我们的样车呀，也就是落地了。经过我们的团队，将近有一个半月的测试，基本保证了车可以，车是工作一天能工作10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可以保证1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换电时间呢，我们是换移动电源时间大概是在18秒钟，是18秒。 所以换移动电源这个概念，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样车，也就是我们来做测试的样车，现在目前的效果是可以每天实现10个小时， 甚至更高 的，这样的。 只是我们不愿就太晚了，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我们的成果现在已经申请了专利了吗？获得了什么样的技术成果？ 这个专利我们申请完了，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专利原理样机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专利已经申请完了。 它是具体是哪个方向的一个专利成果？ 我们这个专利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无人机的方，就是那个一个发明专利，然后一个是咱们就是电动汽车的一个实用新型， 都是跟充电有关的。 对， 所以从实验样机，然后到申请专利，到现在想要把它尝试着进行产业化，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转型，其实大概也用了小6年的时间了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那么刚才也谈到了，您说到了这个实现移动电源的换电，在这块呢，就是说到时间是18秒。那么目前呢，是我们在做测试，我也想听听您对于这个产业，包括您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的未来的前景，您是怎么来看的？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一直在尝试。早先期间呢，就是我们想是直接通过这个跟这个一些车企进行合作，进行高速车的一个推广。但是呢，从我目前来看呢，这个高速上车做是稍微有难度的，因为它要等待的这个测试时间比较长。目前呢，我们就是做的是从低速做起。低速就是咱们从通常讲是50迈以下的这个电动汽车，还有一些景区的用车。目前我们是跟这个中科电，还有一些就是政府机关的，还有一些景区正在合作推低速车的一个共享的一个项目。 今天我们跟北京森川心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熊先泽熊总呢，一起分享了他对于动力电池，对于新能源车这个产业当中的上游哈电池自己的一个想法，以及企业在做的这种科创的一些项目。那么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哈，这个一个全新的创业公司能够有更多好的这种新的想法来补充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电池市场，让这个市场能够有更多的机遇，更多的产品哈，更多的服务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的这个需求。那么也非常感谢熊总做客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